反对北京核战争演习全民族紧急对策委派发言人就最近南朝鲜傀儡集团宣嚷要于三月伙同美国一定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关键决心脱九联合军事演习掀起骚动一事，2月13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今年的联合军事演习将有包括美帝侵略军的所有核打击手段在内的庞大侵略武力投入，根据旨在对我国核及导弹基地进行探索、防御、搅乱、破坏的四维作战计划和包括美国所宣扬的斩首作战在内的先发制人打击我国的计划进行，这是公然露骨地显露出了北京核战争企图。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北京战争骚动和极力怂恿这些的美国敌视朝鲜政策，是对盼望和平与统一的我们同胞志向和要求的不可容忍的挑战，是对我国尊严和主权的公然侵害行为。敌视、反目、不信和对抗越过限界点，致使任何小小的偶发冲突事件也会演变成为一个不可预测的事态，这是当前朝鲜半岛的形势。侵略者和挑衅者要对其冒险严重的北京战争骚动将带来何等应对深思熟虑，不要轻举妄动。